小流域综合治理748平方公里，异地搬迁14900多人。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儿，最高气温回升到1度左右，扩散条件一般。早晨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外出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持续较低，需注意防寒保暖。另外空气干燥，还需注意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但由于气温低于冰点，洗车之后要及时的擦干哦。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这一时段东西环路南段南向北车流上升明显，北部环路东段的东西双方向车行缓慢。联络线方面，目前东部城区建国路京通快速、姚家园路、广渠路，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马家铺东路、南苑路、蒲黄榆路，西部城区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复兴路、复石路、闵庄路，北部城区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安利路以上路段进城方向车多。高速方面，京藏高速进京、机场高速进京车流增长最为突出。稍后8点开始的访谈部分，我们要为您来继续带您一起走读北京大运河。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了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曾经的游赏圣地二闸留下了哪些故事？著名的八里桥有着怎样的历史？稍后8点的访谈部分，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走读北京大运河继续为您讲述。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南海子团河行宫重现了。8号上午，第一届北京南海子文化论坛在北京大兴举行。与此同时，古苑沉寂南海子历史文化溯源特展在大兴区开幕。展览以辽金、元、明清历代皇帝在南海子的足迹为线索，以图文结合、微雕展示、VR 体验等形式展示南海子的游兴狩猎、大阅演武、政务生活、生态保障等功能，描绘了南海子的历史变迁。展览第一次展出了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清晚期南苑全图和清同治年间的凤泉凉水河图，还利用 3D 复原和 VR 技术等科技手段展示了南海子最大的行宫团河行宫。当昆曲遇上老字号，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北方昆曲剧院日前与老字号荣宝斋签署合作协议，双方携手打造的原创昆曲剧目《荣宝斋》今明2天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 这部由600年传承的昆曲艺术与300多年的北京老字号共同创作的昆曲新作，讲述了清朝末年荣宝斋掌柜殷杰为保护国宝，在挖掘重新木板水印技术过程中所经历的坎坷多艰的故事。由北京电台主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活动已于日前启动，本月活动将以画青春、诵岁月、说北京、祝新年为主题，在京城开展形式多样的诵读活动，面向全市征集19对诵读人。广大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小程序，在线录制上传自己的诵读作品参与活动。脱颖而出的19对诵读人将在12月31号跨年之夜，与北京电台主持人、名人名家、金牌阅读推广人一起以诵读经典的形式迎接新年。您可以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了解更多详情。12月9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广播大厦举行，有声阅读委员会微信公众号也在同一天正式上线了。这个组织的成立将在新时代更好地服务中国的有声阅读市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了解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想去内蒙旅行的朋友注意了，今年冬季到明年5月，本市市民到内蒙的兴安盟旅游景区门票一律全免，入住兴安盟阿尔山市宾馆酒店将享受3折优惠。据了解，兴安盟位于内蒙古东北部，具有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秀美风光。去年以来，本市丰台、海淀、房山、通州、东城5个区分别结对帮扶兴安盟5个贫困县市，为兴安盟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可喜的变化，旅游业对口帮扶成效显著。继续来说旅游的话题，临近年末，不少上班族开始着手清零年假，拼假游再现火爆景象。目前游客大多选择在元旦期间拼假，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一部分人选择去南方避寒，在北方赏雪、滑冰、泡温泉。其中呢，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白山、吉林北大湖等地依然是今年冰雪旅游热门目的地。此外，由于淡季旅游价格的下调，内蒙古呼伦贝尔、新疆阿勒泰等地也借助优质的冰雪旅游资源，推出了不少精彩的冰雪活动，吸引游客。出境游方面，新年前后的购物季和极光游成为不少游客年末拼假出游的关键词。其中，由于泰国近期实行了免落地签证费和开启电子落地签的相关政策，泰国的曼谷、清迈、普吉岛等地吸引众多游客前往。当下也是去北极地区看极光的最好时节，芬兰、挪威、冰岛等北极地区国家备受80后、90后游客的喜爱。再来聊聊运动健身的事儿。研究显示，跑步1小时可以促进代谢2天。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一项实验显示，跑步1小时有助抑制食欲，降低血糖水平，促进代谢，而且效果最长可以维持2天。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每天运动坚持的天数多一些，神经元变化效果持续时间更久。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改善血糖代谢。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想要捐赠衣物的朋友注意了，2018至2019年度温暖一冬活动日前启动，从今天起到20号，307家社区青年会和58家企业接收点将对社会开放，接收御寒外套。活动计划招募20000多名大学生，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利用假期返乡，将衣物转赠给北京或外地贫困人员。今年的温暖一冬活动将爱心卡、捐赠卡、捐衣编码设计在一张卡片上，社工、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可以通过微信扫2维码来实现信息录入、上传照片、捐赠情况查询等等。喜欢京剧的朋友可以关注万瑞星先生京剧作品演唱会，将于今天在保利剧院上演。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程派名家张火丁将在这次演唱会中献唱江姐经典唱段《红梅赞》《绣红旗》。 万瑞星是当代著名京剧作曲家和演奏家，他出身梨园世家，自幼学练操琴，后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学习京胡演奏。除京胡演奏之外，万瑞星在唱腔设计上也显现过人的才华。他先后参与了《红色娘子军》《潇湘夜雨》《谢瑶环》等剧目的唱腔设计和改编。最近喜欢开心麻花的朋友可以关注由开心麻花打造的2019原创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在北京世纪剧院上演了，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27号。这部话剧讲述了落魄男主角欧谢特和女警察 Judy 这对欢喜冤家疯狂追爱的故事，希望通过这种不同阶层不同价值观下的爱情状态和反套路的恋爱形式给观众带来新的感受。出演这部剧的都是开心麻花的实力演员，包括乌龙山伯爵里的 K 嫂陶亮，西红柿首富里的势力眼经理王赞等等。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作为改革开放后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代表，无论是高考还是创业，他一次次用奋斗努力为成功写下注脚。今天的俞敏洪不仅在用实际行动帮助很多贫困孩子继续学习，希望他们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大学，而且还在帮助更多年轻人积极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型报道。今天请听城市广播记者张征采制的三代人的求学梦专题，感恩时代改革，创造成就梦想。 我为现在这个时代感到幸运，我为还能够迎接后面几十年的变化和发展而激动。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俞敏洪第一次参加高考，由于基础薄弱，英语只考了33分，最终导致他第一次高考落选。第二年他选择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英语成绩差了5分，再次落榜。 我母亲一直希望呢，我不要当农民，至少要当个小学老师，至少考上当地的师专，户口就会变成城里户口。所以呢，我自己主动提出来要考第三年，当然我母亲也就同意了。 为了让儿子的高考成绩能够再进一步，俞敏洪的母亲想尽了各种办法，冒雨到县城的一所中学高考补习班给他报了名。 我一打开门发现我妈浑身泥巴站在我的面前，第一句话就是儿子搞定了。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不考上大学无以为人了。 1980年的高考，俞敏洪以总分500分的成绩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考上大学，超长的努力加毅力让俞敏洪毕业后留在了北大任教，但是难题也随之而来。 因为你要在北大搞学问，你就得首先出国读博士，没有任何大学给我奖学金。当时呢，因为在中国各个地方已经开了很多国外考试的培训班，那我对这个国外考试也比较了解，所以我就变成了这些培训班的主讲老师。所以呢，后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离开了北大。 1991年的秋天，28岁的俞敏洪离开了北大，他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从这里，俞敏洪开启了他的新东方梦想之旅。 离开北大只是想出来赚点钱呢，留学去。但是后来一干呢，就干出了味道。因为很多人在我的班上上完以后，他们就能获得高分。后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值得做下去，后来就有了新东方。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同一年，北京新东方学校诞生。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2006年，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与此同时，民办教育也进入到了快速发展期。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万余所，各类教育在校生达到5120余万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超辉认为，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俞敏洪所办的这个新东方呢，为当时的民办学校的发展开阔了思路。这些发展呢，解决了资金的问题、老师的就业的问题、学生想上学的问题，让中国的教育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为整个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 25年来，新东方不断发展壮大。截至今年8月，已经在全国70多个城市设立了87所学校、1081家学习中心，年培训人次近600万。如今，作为民办教育的领军企业，在专注教育培训之外，俞敏洪又将目光投向了边远农村地区的孩子们。 今年我们帮助的一个农村中学，去年总共才29个孩子上了大学。去年介入了这个学校的高三的学生的学习和复习。今年高考录取一本是63个，23本加 起来是208个，帮着这些农村孩子寻找到机会，哪怕帮一个我觉得也是功德。 除了投身偏远农村地区教育之外，作为创业界的前辈，俞敏洪在2014年联合投资银行家盛基泰共同发起成立了宏泰基金，并且在业内独创创业生态体系，为年轻创业者提供帮扶。 我愿意终身为年轻人为伍，年轻创业的他们需要创业指导，钱的资源和社会资源，需要人的鼓励和陪伴，那这三件事情刚好都是我能做的。 从一个农家子弟到现在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教育科技集团领军人物，俞敏洪40年的人生路与改革开放浪潮一起沉浮。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肯定不会考到北京大学，如果没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家允许大学生出国留学的这样的运动，那就没有百姓东方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没有国家的持续的开放，那就有不可能有2006年新东方到美国去上市。新东方的进步也好，我个人的进步也好，都是跟这个时代的进步是结合在一起的。 东方兴国门，荆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义，荆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大美大兴，今天请听第六集《海户人家的变迁》。上回说到啊，咱们北京城南有个南海子，海子里呢有头海子、二海子、三海子、四海子、五海子、小海子。这个海子四周呢，曾经啊唯有120里长的叫做海子墙。海子墙上有9座海墙门，并设有13座海子角门。海子墙以里称为海子里，海子墙以外称为海子外。东西南北有4处海子角，这海子里的劳动者呢叫做海户人。这海户人所种的地叫海户地，海户人居住的村子叫海户屯。现在人们啊一般就知道海户屯这南三环木樨园立交桥南边海户屯吗？其实呢一共有4个海户屯。如今丰台、朝阳、大兴、通州4区各有1个。分别就是丰台大红门外的海户屯，朝阳小红门角门外的海户屯，通州马驹桥东红门外的海户屯，大兴区黄村海户屯。这4个海户屯呢都处于南海子的边缘地带，其中的老住户呢多数都是海户的后代。那么最初的海户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据《大明会典》记载，最初啊，南海子里的劳动者，也就是海户人，那是由北京附近地区的人充当的。后来呢，就从山西人稠地少的地方又移来的农民充当海户人。那由此可以看出，永乐年间南海子的海户都是民户。在经济上呢有一定的这个赋役优免特权。就是该交税的你可以少交一点儿该服徭役的你可以少服一点儿，就这个意思。另外呢要从这个永乐年间的南海子海户的史料来看呢，最初海户的数量呢大约就是1000多户数目并不大。到了明代中期了，大概就是明宪宗的时候，南海子海户的构成可就发生变化了。随着明代社会的自宫风气的盛行，自宫啊就是净身的再说白了吧，就是去当太监去，就这意思。当时啊社会上这种风气也比较盛行，好多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私自净身，自个儿给自个儿做手术以求录用。也不但是说皇宫里录用，王府里也是用太监。那他们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达到富贵的目的。 最初，明代的最高统治者对社会上的自宫这个风气采取抑制态度，凡是自宫求用者一概不用，那一刀您白拉，就这意思。因为你这个叫投机，这不成。但是呢，到了明代宗的时候，他就不管了，之前他爸爸他爷爷怎么做的，哎，什么祖宗之法他管不着，他就开始录用自宫的人，或者社会上自宫的风气就一发不可收拾，难以抑制。那自宫的人越来越多呢，这明代的宫廷里啊，不得不隔几年就收一批自宫者，人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皇宫里用不了那么些太监呢，那怎么办呢？哎，于是明朝的最高统治者就逐渐把皇家园林南海子作为消融社会上大量自宫者的那个场所。哎，您不是自宫了吗？得了，哎，皇上家也用你，用你是用你，不用你当太监，不用你伺候皇上伺候娘娘，你就上皇家园林里头啊，哎，你去种地去吧，啊，或者你去饲养动物啊，或者是培育园林，你干这个去吧。到了明朝正德年间，南海子的海户已经到了4000多人了。明嘉靖五年，也就是1526年，因为啊这个灾害饥荒，明朝政府呢没有足够的钱米发给海户，只好把海子里的一部分海户遣送回原籍。到了清朝了，清廷入主中原，建都北京，沿袭了明代呀在南海子里设海户的这个制度，设海户1600人看守南海子。那么据记载呢，南园内的海户是在清康熙11年奏准设置的，其后康熙乾隆年间海户的名额有所增加，有时候也有减少，但是总体基本上就是1600名左右。海户呢除了种地，每年还要割草供应内务府庆丰司上寺院，哎，上寺院就是皇上的御马圈啊，哎，就是这给皇上马备料，就这意思。那富裕的草料怎么办？也可以出售，但是出售来的钱并不是归他们，所得的银两用来购买鹿饲料，以及每年呢南园的这个维护修理的费用，哎，修理得要钱呀，那南园呢里边养那么些个动物，哎，也得要钱呀，就拿这个银两来用。所以从这个史料上可以看出来，当年的海户啊生活很贫困，常年的劳作也就是糊口而已，要遇见灾荒年，那根本就吃不上饭。明清时期呢，南海子这个管理可是很严格，海户出入南园要凭腰牌，就相当于现在的工作证，并有专人带领，还得走指定的路线。海户每天进南海子劳动，傍晚的时候出来到附近的居住点去休息。后来呢，这些个海户的聚居地就形成了海户屯，哎，屯子村落。这些个海户屯呢，见证了昔日皇家院囿的繁华，也见证了今日北京南郊的发展。附近一夕沧海桑田，真是让人感慨不已呀。哎，就因为明清时期啊，南海子管理很严格，而且南海子又很大，所以呢围绕着南海子也有很多很多的传说故事。你看评书里边，传统评书，哎，专门有一段写南海子，谁呢？那就是黄三泰，南海子海子洪门彪打猛虎救了康熙皇帝。这就说的当时康熙正在南海子这儿啊行为打猎呢，结果忽然之间出了一只斑斓猛虎，哎呦，一下周围这些个什么军士啊太监啊都反应不过来，这猛虎啊张牙舞爪，说就要把康熙扑下马来，那一口就咬死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啪嚓一声啊，这老虎啊这一声趴那不动会儿了。 一瞧怎么回事啊，树上跳下一人来，说皇上，我来救您来了。把皇上吓坏了，你是谁呀？这位说了，我姓黄，我叫黄三太，江湖人称金镖黄，最会打镖。那么头天呢，我到北京城，我是想玩耍游玩一番，就走到您这个南园，哎，南海子这宫墙这儿了。人家不让我进来，说这里边是有王法的地方，老百姓不许进。但是我就想，说皇上这行为打猎的地方，我看看呗。结果我纵身就进了宫墙了。我跟您说，我有点功夫，有点轻功。结果没想到，还就碰见您来了。我想躲躲不开怎么办呀？我就跳到树上去了，满打算我等您走了以后啊，我偷偷的就走了。可没想到正好碰见旁边一只老虎出来，要把您给吃了。江湖上都知道，哎，我这个金镖打得最准，所以呢，我在危急之下，我就连发三镖，两镖打中了老虎的俩眼睛，有一镖正好打到老虎张着的那嘴里头，那这样的老虎当时嗷一下就死了，那不这样的话救不了您，您恕罪吧。皇上一瞧，好，这真有功夫啊！头一个我这墙拦不住他，二一个遇见老虎他也不躲，他不害怕；三一个他那么高树，他蹭就上去；四一个他打镖打的好，真是有能耐的壮士。得了，赐你一个黄马褂吧。皇上的黄马褂赐给黄三太了。这是过去评书里的故事，说的就是南海子。正是当年康熙呀，在这南海子里边行为采猎，这么一个故事。虽然是评书，也有一点历史的真实。第一，就是这海子大；第二呢，一般老百姓不让进来，要进来那管理很严格，你必须翻墙，要不然你进不来。那这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那现在想起来呢，哪儿还有墙啊？全都是我们呀，普通老百姓的地方了。天下首义，荆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大美大兴，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7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港南边来了个喇嘛，

哎，那么今天呢，继续带您走读大运河。刚才这个问题呢，您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了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今天我们继续顺运河而下，去看一看二闸、八里桥这些运河上的重要节点有着怎样的故事。请出的嘉宾依然是《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杨先生您好。 嗨，大家好。 哎，欢迎您哈，周一一大早又赶过来来了。您知道吗，我们周末的时候还重播了您的这个节目、还有一位叫王文琪的朋友还在微信平台上、我看他周六自己给我们发、说专家充满感情的话语、令我神往大运河呀、说得特别好。 好多朋友都想这个踏访一下这个大运河一线。现在天冷，我们春暖花开呢，确实可以。说起这个上次的讲座，我做一点更正、好吗？ 好。 第一个我说的不准确，就是这个内城的东南角楼啊，其实呢是一直没有拆，只是啊这个破烂不堪，在树木掩映中啊曾经呢被大家忽视了、我这点没有讲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内城东南角楼的北边有那个泡子河，泡是水泡子的泡。我上一次呢有时候说的是泡子，有时候呢我说的是泡子， 对， 这个音呢不准、跟大家要更正一下。 杨老师太认真了。 是。 回去还要回顾一下哈，自己讲的这情况、 回想起来，哎呀，这个音读的不准就不好啊。谢谢大家啊， 也谢谢您。上次呢咱们其实就已经是到二闸了，庆丰闸这边了、是吧。上次您也说了、这回我们要从二闸开始说起，好好说这个地方。二闸那会儿可是老百姓出来春游秋游的这个好地儿哈。 对了，这二闸呀要说起来呀可是好多的内容啊，历史上也不敢往远了说。我只是从啊乾隆嘉庆这时候来说起吧。这个北京啊有个高官叫完颜林庆。这个林庆在哪儿住呢？就在咱们美术馆，中国美术馆的后边有个黄米胡同。黄米胡同有个大宅院叫半亩园。林庆就是半亩园的主人。他写了一本大书啊，图文并茂，叫红雪姻缘图记。这个《红雪姻缘图记》里边就有一篇，就叫做《二闸》。 这个《红雪姻缘图记》，红是这个宏图大志的红， 对对， 雪是下雪的雪， 对， 哎不，红是红那个什么 红，宏图大志是三点水 啊，对对 对，宏图大志，《 红雪姻缘图记》 写他的人生之所经历。配了图，写了文，他就把他自己啊到二闸去的情景写下来 啊， 一篇非常漂亮的文字。不敢多说，他说当年他的二闸呀是清流盈碧，杂树连青，公主山林颇饶逸致。春秋佳日都人世没往焉。这个他是清代的这个文言啊，我慢一点，这个文化高的读听众呢都能够理解啊。泛小舟寻曲岸，风涌日涌风和，高情爽气，心 闲游之侠义。哈、啊、这个文吧，我们读一遍呢知道它大概。那个二闸真美啊， 嗯， 他的书里有二闸的图。现在啊，这个庆丰闸二闸的这个北岸长长的这个大理石的石壁，就把他的这个二闸图啊在这个石壁上重新的描画出来了、 哦、 重新再现出来了。 嗯 嗯 嗯，他这篇文章就叫《二闸修禊》。 哎，对、 嗯， 这是当年的这个民俗了。 嗯， 啊，这是完颜林庆。 嗯 啊，当然，我们欲知其详呢，找一本《红雪姻缘图记》来看看。他不光写了二闸，北京的很多地方他都描述到了，而且有图， 是吗？ 特别好。 除了完颜林庆这本书上的二闸图。 嗯嗯嗯， 这个图要说放在今天就是非常的有历史价值了， 非常有价值。 要不然我们现在怎么能知道以前那二闸长什么样、啊啊、 对呀、啊、现在通过这个林庆的这一个当年的图、 嗯、 我们可以知道那个 白描的手法画 的 还挺棒的呢。 哎，很棒。你说的 我能看见您这书里的地图、 嗯、对对，好极了、 嗯、 这个书现在是道光年间的书，现在在这个拍卖市场上还有卖、 嗯、是吧？不容易见着的、 是是。 但是在您的这个走读北京大运河这书里能见着、嗯、还有其他的一些历史资料记载咱们这二闸吗？ 是啊，这方面的东西啊使人啊舍不得不提它。 嗯， 完颜林庆是清中后期，清末呀，光绪、宣统年间有一个在北京住了很多年的这个老人，他的名字叫郑钧。 嗯， 郑钧呢有一本著名的著作， 嗯， 《天纸偶文》，天老天爷， 嗯， 纸呢就是。尺之一寸， 咫尺天涯。 哎，咫尺天涯， 嗯， 就是离天哪、啊、很近呢、啊。 嗯， 什么意思？就是我在皇宫，在皇上身边记下来的这些东西，所以叫啊天纸偶文。 嗯， 他也写二闸，这个清末的二闸在郑钧的笔下是什么情况呢？ 嗯， 我还是。稍微念几句、 哎、 啊， 好。 他说：“这个二闸呀、啊，是青帘画舫，就是布帘飘飘，画舫荡荡。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令人怡在秦淮河上。” 哇，好美啊！好像在秦淮河上一样、啊。 对，他的联想。 嗯 啊，他说这个游人就。至东便门， 嗯， 登州， 嗯， 啊，到处流连，在二闸呀，可以淡往西还，早晨来， 嗯， 傍晚才回去， 哦， 啊，说午饭必于闸上酒肆，在那个闸边上的那个岸上的 酒 店，哎，酒肆，在那儿可以什么呢？蒸歌板。月水溪就是在那儿可以点歌， 嗯 嗯，可以有人来给你唱八大八股，这个十不弦， 嗯 啊，这个可以呢，月水溪可以看很多人在水里边啊游水 玩耍、 啊、 游泳之类的。 哎，他说这个地方啊，真是当年啊，这是清末的时候一个销金窟啊。您在那儿花钱吧， 能吃喝玩乐、啊， 哎，吃喝玩乐 呢，哈， 哎，对， 嗯，哎，那算一下时间，郑钧笔下的二闸其实也是一百年前， 哎，百年前，百年前的二闸在郑钧的笔下， 嗯， 真是好玩极了， 嗯， 其实再往下说的话， 嗯， 啊，这个八十年前，你看，嗯、啊，八十年前 也感觉不太远哈， 嗯。这个我的身边有一些老朋友， 嗯， 就是八十多岁嘛， 嗯， 啊，我就想，我就跟他们说过，你看八十年前的二闸，我给他们念起啊， 嗯， 老北京旅游手册，这是 啊，就已经有这书了。 张恨水那时候， 嗯， 他参与编订的《老北京旅游手册》， 嗯， 嘿，极详细的写了二闸。

这就是啊，鼎鼎大名的乾隆皇上的四公主，她的名字啊叫何家公主。这个何家公主生下来呀、啊，她的手指头五个指头之间啊有所粘连。 哎呦， 哎。这个实际上是先天性的有点残疾，手有粘连，但是呢人们想了一个好名，说你这个手啊是佛手、 哦、 啊，所以称这个公主呢是佛手公主。那么在通惠河的河闸的旁边的北岸，曾经有佛手公主的墓园。 哦，他葬在了这儿。 这个墓很具规模呀，你想皇上宝贝闺女的墓园，很丰富啊，大碑啊，大石舫，大石人，还有高高的这个墓丘，啊，这个几百年过来呀、啊、那个地方留下的一些照片，中国人外国人在这个墓园啊留下了很多很难得见到的照片。今天呢那儿不全了，还有原来的石牌坊啊，还有呢原来的石人，在高碑店南边有一个匾额博物馆，那里边还有原来公主山林的这个墓园里的石人。 哦， 往北去奥森公园，奥森公园的西北角还有公主墓园的一些石件，啊，我今年的夏天我曾经去看过。 这个离得有点远、啊。 远，但是我们从这个河边的公主墓园的残迹，到高碑店的匾额博物馆，以至于到奥森公园的一个真石园。贞洁的贞，石头的石，贞洁园里边有很多石刻，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公主墓园的故事啊，好极了，好玩极了。不过呢今天呢我们就来不及讲了啊，就是放在以后我们有机会大家再研究吧。 杨先生今天特别有紧迫感，因为我们跟您说时间比较紧张哈。 对对对， 您看洪生在我们微信平台上说了，春暖花开的时候踱步走运河，二闸八里桥，树下荡清波，朋友们跟着杨老师还有主持人咱们相约走起。 哎，真的，我这身边好多朋友，从白福泉到今天的二闸再往下都相约着，就盼着春暖花开赶快来，有的人恨不得冬天就有。我说呀， 我们跟您约一下啊。 去年的今年的此时就是这么寒冷的时候，我这个踏访啊就在这个凛冽的寒风中，在通惠河上走，从东南角楼一直八里桥进通州，在桥上站着把你冻成冰人。 哎呀， 现在仿佛就在眼前， 历历在目哈。 是。 杨先生用了一年的时间整个走下来了大运河的北京段。要说这个春夏秋呢，这气候呢还算是宜人，风景也不错，但是现在这数九寒天的，去年您也跑过一些地方，这个季节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 哎呀，这个我就想起这个在二闸的时候，这个有一个这个过去啊文人有记录，比如说夏天啊，这个二闸呀它边上有大树，二闸本身呢水有落差，所以呢它流水哗哗呀，这个水比较深，那么夏季有一景，就是树杈子上岸边上啊有些本地的那些孩子们啊，赤身裸体就在边上候着 啊， 候着游人。 干嘛呢？ 干嘛呢？游人啊也喜欢看这些娃子们啊潜水的那个皎洁的这个身姿，哎，那个手段，就拿个银毫子，拿个铜板子，说：“嗨，你看着啊，唰，往水底下抛过去。”这个树上或者岸边站着的这些小娃子们呐，应声就窜入了这个水底。当这个银毫子、铜饺子啊，在水中慢慢的沉落的时候，这些孩子们用那个敏捷的手，唰，就把这个钱啊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四，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总的来看，今天扩散条件有所转差，但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没有明显影响。洗车指数方面，未来3天没有降水天，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由于气温低于冰点，洗车之后请记得及时擦干哦。 走读北京大运河，在通惠河畔与 CBD 商务区隔河相望的地方，有一处供人休闲的好去处，就是庆丰公园。这个公园得名于通惠河上的庆丰闸，作为漕运码头，庆丰闸也曾是翻墙林立，游客如织。公园是2009年在原庆丰闸旧址上新建的，园内还保留着古闸遗址等历史遗存。在这个公园里，最常见的设计元素就是帆和船。除了门口的荆棘秦淮，园内还有叠水花溪、文怀异故、大通翻涌、新城启望、庆丰古闸、惠州翻影、印象之舟等景点。相传文怀异故的古槐树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了，文学巨匠曹雪芹曾在树下与友人闲坐喝茶赋诗。大通翻涌则是一组大型帆船主题雕塑，底座上的浮雕石群展现出古时漕河水运的情景。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 庆丰闸遗址在今天的庆丰公园。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通惠河上著名的八里桥是因为距离某个地方八里地而得名，这个地方是哪儿呢？ A 距离通州八里， B 距离皇城八里，C 距离二闸八里。 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新宽体盘月双飞11，还有红十字田耕，很多朋友都答对了。第二道题呢，您再好好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吧。我们继续请出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带我们走读大运河。我们的老朋友洪生说了，杨老师，我们家原来就住在朝阳门外的南营房，90年代拆迁到高碑店那边的花园闸北里，现在发小一家还住在那儿，发小也都是朝阳门外的，对二闸太熟悉了，所以大家听得特别的有情怀。 现在就奔着你家高碑店去了， 二闸完了，这往下走就有三闸了，是吧？ 高碑店 啊，高碑店 是不是三闸？但是人们呢？不说三闸了，就是高碑店那是平津闸。 平津闸。 高碑店是个非常有名的地方，我们站在那个通往高碑店的那个大桥上，往西看是这个通惠河的水啊从上流下来，波波荡荡，往东看那就奔到通州去了，也是啊一望无边的。所以高碑店桥上看看通惠河很可以啊，得到通惠河的风光。其实这个南岸啊有一个伸出来的半岛，这个半岛呢上面有龙王庙，有将军庙，特别是平津闸就在这个半岛上， 现在还能看见 这个闸还是很清楚的。一是这个闸的水道啊，那个大青石摞起来的这个堤岸，很深啊，大石头啊是几百年的，斑斑驳驳，很有沧桑感。然后就是那个旁边的那个闸石，挑闸石或者叫脚关石，那个石头斜埋在这个闸边上，也是很使人感慨。闸上面的古树啊枝干如铁，像现在冬天啊那个铁干在空中啊，这个也是特别的啊，如同一幅画一样。这是在平津闸高碑店闸啊， 我们可以看一看。 其实咱们这一路就是再往东去的话，就是其实是沿着京通快速路了，是吧？在这河在路的南侧， 河的边上啊，就是今天我们修的特好的这个京通快速路啊，一边走河，你另一边呢就是来来往往啊，穿梭一样的车流。 哎，到了这个高碑店之后呢，咱们这个还得再往东走， 再往东走。 哎，理论上再又是十里地，是吧？ 十里地， 大约的吧。 哎，大约。 哎，就到了一座古老的大桥，这就是著名的八里桥了。 八里桥，八里桥，它的大名呢叫永通桥。我们呢，八里桥上，哎呀，很值得站一站。八里桥是个古桥。说起来，5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呢，这个桥啊，尤其具有那种历史感。这个首先是桥这个大桥洞，三个大桥拱。我们看一看那个，不知道这历史上多少洪水冲荡，啊，它朝着这个水啊，有那个分水的那个石尖儿。特别是那个石栏杆上的狮子，那个狮子跟这个卢沟桥的石狮啊，也有一比 哟。 天气好的时候，要有兴趣可以去数数那个狮子，也是一下子数不清的。千姿百态啊，这个站在这个地方啊，尤其是想起来啊，当年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个英法联军和我们清朝的军队曾格林亲所带领的清军，当年奋战的战场啊，在这里你来回的走一走，当年的这个战马厮杀，枪炮轰隆，就好像响在耳边呢。 这个到了八里桥，实际上我们沿着这个大运河也走到了通州段了，是吧？ 对了， 现在这八里桥算是通州的。 没有呢，就是临近， 临 近了， 逼近 通州， 朝阳跟通州交界、 交界了 啊。 这个地方啊，其实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老的500多年的八里桥啊，准备要卸任了， 保护起来了。 在它的旁边，有一个新的八里桥在建立了。当年这场战斗啊，这个有刚才这个我们提到了，曾格林亲，带了清军35万人，英法联军呐、不过就是我们的几分之一，18000人。我们呢靠战马，靠肉搏，靠拼命。这个英法联军啊，靠长枪，靠大炮。我们真是不怕死，曾格林亲一直在这个战旗旁边啊冲啊杀呀， 枪炮在自己的身边爆炸，他也还是不动。我们的战士真是往前冲啊，我们几倍于敌的这个力量啊。但是我们真是惨败啊，我们的死伤啊，3000-4000人。通惠河呀，流着的是我们的鲜血呀。英法联军死了10数个人啊，这个 他那先进的这个枪炮哈、 那个 还是对我们杀伤力非常的大。 这个他的这个首领啊，战后还被这个他们的国家封为啊八里桥伯爵，作为一种荣耀。这个战争奇祥啊，说起来半天儿，现在不能讲，没时间讲，只能说呢，我们站在这个地方，不忘历史，要好好的进行啊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所以八里桥已经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对 啊， 这个八里桥呢，现在也是这个作为京杭大运河的起点，是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了哈。 哎，对，八里桥是京杭大运河一个重要的节点。 是，它建于1446年，到现在还一直在通车呢。所以您刚才说了，就刚刚我们被保护起来，可见这个桥 还在通车， 建的真是太结实了哈。 历经岁月，历经战火。 嗯、对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石，我想起了你去摸一摸八里桥的那些石梁， 嗯， 那些石兽，真是结实极了。这个桥的拱形啊，拱度比较大， 嗯， 你站在桥的北头看南头， 嗯， 看不到，你只看到桥拱的上方。当南边的汽车缓缓地向北驶过来的时候， 嗯， 你开始看到了车的车顶，再过一会儿看到了车的两个鼻子，再过一会儿你才看到了车轱辘。它这个桥拱啊还是挺明显的， 嗯， 啊，这么一个服务了500多年见证了历史的八里桥， 嗯， 啊，被保护起来是我们所期望的。新桥呢在它的旁边立起来，交通会更方便了。 嗯， 我们春天的时候相约去八里桥看一看，内容是很丰富的。嗯， 是朋友们也在微信上说了，说这八里桥啊离通州八里地，现在朝阳路在大黄庄还有一块碑石，上面刻着通州界。 啊、哎哎，那个在八里桥的这个东北方向， 嗯， 还有一个通州朝阳门的石道碑， 嗯， 这是这个清朝立的一个大碑， 这是通州的朝阳门了。 这个碑呢，实际上是做的石道，就是从通州到朝阳门。 嗯， 原来清代的时候， 嗯， 康雍乾的时候铺过一个厚厚的、宽宽的石道，为什么？ 嗯， 为了呀，运输方便。 哦， 这个石道 从通州到朝阳门， 现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朝阳快速路啊，现在已经是我们新的工程了。 嗯， 当年曾经是铺了一个石板路。 嗯， 啊，也为了通马车呀，做搬运呢方便。 嗯， 这个现在的石板路不在了，但是呢，这个石道碑呀还在那里立着。我们去的话，自然也要看一看的。嗯。 杨先生这么一说呢，对于这个什么地方大概在什么地界儿，大家心里都有个数了哈。今儿我们是从二闸往东不停的得走了30多里地吧， 三十里地，二闸到高碑店， 哎， 高碑店到八里桥啊，我们说起来快。今天呢，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里数的感觉呀， 嗯， 更飘忽了，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交通主要是有车了， 车 唰一下一踩油门过去了， 嗯， 过去说十里那真是十里，因为什么？过去是脚量过来的， 嗯， 是吧？ 嗯，所以说呢，现在已经是临近通州的西大门了哈， 对了，西关了， 哎，西关了， 很快就再往前就进入通州境内了。 下一次的节目您就要给我们讲讲通州段的运河了， 大运河在通州， 哎，嗯， 啊，其实呢，咱们这一次啊，从上一讲这个东南角楼， 嗯， 啊，到下一讲啊，其实讲的就是通惠河的这个本体。 嗯， 啊，就是从大通桥啊到通州这个河呀， 嗯， 并入这个白河啊，这个整个这40里就是这个啊通惠河的主干。 嗯， 啊，我们这一次讲的呢，主要就是通惠河的主干。 嗯， 啊， 马上我们下周就进通州了。到底八里桥是怎么得名的呢？我们来揭晓答案吧。 走读北京大运河，京通快速路八里桥收费站北侧的通惠河上横亘着著名的石桥八里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并作为京杭大运河起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八里桥，建于1446年，长30米，宽16米，是通惠河上唯一一座大型石拱桥。八里桥原名永通桥，因据通州八里地而得名。为方便漕运，中孔高达8.5米，宽6.7米，两个次孔高度只有3.5米，桥侧面有32副石栏板，栏板上有望柱33对，每个望柱上雕有石狮子，形态各异， 这些残损的石狮子也见证了1860年三万清军再次抵御英法联军的悲壮历史。由于建成年代久远，八里桥石栏风化严重，加之每天车来人往，桥梁承受荷载巨大，见证了572年沧桑历史的老八里桥即将退修。在今年底新桥建成通车后，古桥将开始修缮，恢复桥的花岗岩石板桥面。完成修缮后，八里桥老桥将不再行驶机动车，将成为一处文物景观，供人们参观游览。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A， 八里桥距离通州八里地，您答对了吗？ 八里桥离通州八里地，洪生啊，洪十字啊，还有邓经一等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悠悠运河蜿蜒京城，款款河水步履安详，说不尽的大运河即将进入通州段，也即将进入走读北京大运河系列节目的尾声了。通州段大运河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回我们跟您接着说。感谢杨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嗯，下回见。 好， 下回见。有时候匆忙，有时候 哎，我们真希望有时间让您好好的讲讲，带我们走一走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来了解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清代宫廷宴席有满席与汉席之分，后来演变成官场设宴的满汉全席，并流传至今。它兼具满族和汉族烹饪的特点及名菜佳肴之大成，是我国烹饪艺术的精华。故宫博物院最近推出了2019年满汉全席日历，满汉全席都有哪些菜肴，这些真传美食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吃满汉全席都有哪些规矩，皇帝真的可以天天饕餮盛宴吗？城市文化范儿邀请这本书的主创团队为您带来故宫舌尖上的。 降温之后的身体健康受到考验，最近好多孩子老人都陆续中招，秋冬严寒，空气变化，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身体变化。 是的，一天一杯瑞麟羊奶，趁着双十二的活动买起来是毫无压力，现在一组十盒只要790块钱，每盒只划算79，一天一杯呢也就只要5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热线呢都被大家给打爆了。 我们也是统计了一下啊，这接近年底，好多人买羊奶送人，都表示啊，羊奶粉现在是越来越流行了，而且瑞麟呢又是老品牌，有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现在名气也是越来越大，喝瑞麟身体好。 是啊，其实呢每天一杯奶啊是我们应该养成的习惯，这个习惯呢不是说为了面子，是为了实际的身体素质。你看呀，孩子刚出生只能喝奶，有的孩子呢喝母乳一直到2-3岁，那么瑞麟乳业呢在坚持广播推广啊，这是一份对于民族好羊奶的推广。一盒300克的瑞麟羊奶，营养全，分袋包装，很干净方便携带，这样的羊奶一盒258，其实大家如果去逛过超市真的算是很正常的了。 而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只要直营价格99，一年一度双十二还有一组十盒直接打包价790块钱的超大福利。所以说4007106108，4007106108，这个电话怎么可能不火爆呢？ 买的人太多了，那都有谁呢？你看啊，一直喝羊奶的，一直喝瑞麟的，对我们的优惠门清的，都知道现在790盒，一盒79，那价格是相当到位了。还有年底送礼的，做福利发放的，你看羊奶多流行啊，这礼物送的不挑人群不挑季节，还有一些新朋友听了一段时间节目了解一二了，就等着一个机会去试试，那双十二呢就是最好的机会。好了啊，那更多的信息呢来不及一一的播报了，羊奶呢大家就放心的喝，不要担心说我身体状况有一些限制可不可以喝羊奶。您拨打进4007106108，双十二的优惠再说一下是打包价，打包十盒价格790，每盒是79，非常划算。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时间导播示意还有一分钟了。 对，790带回去一组十盒的羊奶，我们也有学生配方，大家都可以拨